床免费赠送。最后一点时间了，4007106108。如果此刻您是刚刚打开广播的朋友，又或者您就是特意等在收音机前想要参与到最后一批699元鲜芋仙海参福利的朋友，提醒您离鲜芋仙海参涨价的日子还有几天了，所以话不多说，订购热线您记好，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很多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啊，今年夏天的气温比较高，很多沿海城市都是出现了海参大量死亡的情况，尤其是电视上辽宁的养殖海参受灾面积达到95万亩，损失产量6.8万吨，直接经济损失68.7亿元。不难看出啊，今年秋参的价格势必会大涨，可没想到啊，屋漏偏逢连夜雨，野生海参也遭到了高温低产的问题，所以鲜芋仙厂家已经正式接到海参产区的涨价通知了。 没错，从9月15号开始，每盒鲜芋仙海参将涨价100块钱，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依然可以享受到单盒裸价699元的福利，依然可以享受到厂家特别补贴的订购两盒海参就送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以及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保暖舒适又应景，之前可是作为主商品在销售的，但今天为了弥补大家对于鲜芋仙海参涨价的困扰，本档活动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送。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啊，算算看，两盒鲜芋仙海参原价就是3998，再加上一只海参焖烧杯的价格298，还有一床会员价都要680元的驼毛被，光赠品就已经将近是1000块钱了。但今天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四个产品一共才花到1398元，鲜芋仙优惠福利只到9月15号，抓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家住大兴区的徐先生就说了，我还打算过两天再买海参呢，这马上就是中秋国庆了，礼尚往来肯定是少不了的，只是没想到你们的海参说涨价就涨价了，这也来得太快了。还有西城区的林女士说，上次啊听到辽宁海参产量大减的新闻之后呢，我就去专柜看了一圈，果然真的是涨价了。还有家住丰台区的方阿姨说，我还在想这辽参都涨价了，难道你们野生海参就一点都没受影响吗？看来啊，这海参涨价是真的了。 您说的没错啊，因为外在的环境和客观因素的原因，造成了海参货源紧张，价格上涨的情况目前为止已经成定局。所以呢，今天同样是鲜芋仙品牌，同样是地中海产区，同样是进口野生的，同样是一级品的淡干海参，如果只是迟了几天订购，那就每盒要多花100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准备呢？ 是 现在即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野生海参，不仅能够享受到699元的单盒裸价，而且订购两盒就多送一只价值298元的焖烧杯和价值680元5斤重的驼毛大被一床。4007106108 4007106108。 但是啊，提醒到您，这样的优惠仅限在9月15号之前才能享受到，一旦错过，对不起，别说是海参焖烧杯和驼猫背没有赠送，就连鲜芋仙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也要从699元涨到了799块钱。 是，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4007106108 4007106108。设计员号135947860027的都是老会员朋友了，都表示吃这么久的鲜芋仙海参，第一次听说光赠品就将近1000块钱的海参福利活动，而且还有两盒可以吃上半年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划不划算您心里肯定清楚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最后一分钟之内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两盒野生海参，不仅可以白得一只焖烧杯，还能有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免费赠送。天气越来越凉，5斤重的大被子让您这个冬天不再惧怕寒冷。4007 1-800-106-108-4007-106-108。 订购成功，免费送身到家，满意了之后您再付款。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我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徐庶机灵打了个冷战，向前跪爬了半步，娘亲息怒，容孩儿回禀：我不是来保曹操，因为我一见这封书信心乱如麻，我惦念母亲的安危呀。您在许都这事儿，这不太危险了，所以我是没辨真伪，我并没仔细看是不是您的笔体，我就匆匆忙忙赶来了。徐庶那意思，您能不体谅儿子吗？老太太更生气了，呸，我把你这不孝之子，你不知道吗？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尽忠难得，尽孝一个人最难的是忠孝双全。你保的是刘玄德，保刘备承袭霸业，一统天下，重扶汉室，你比在母亲面前承欢尽孝要胜强百倍。我有什么好挂念的？我倒是巴不得让曹贼杀了我。如果曹操把为娘我杀了，我看他倒是成全了我儿你的孝义。没有想到我徐家会养了你这么一个不忠不孝之子。老太太越骂越伤心，越骂越生气，骂的这位徐元直俯首在地，不敢仰视，头都不敢抬了，光剩下跪在那儿哆嗦。老太太最后说了一句话，我真是羞见其子，我见着你都害臊。说完这句话，老太太转身进里屋了。没有多大的功夫，小丫鬟惊叫一声：哎呀，不好，老夫人悬梁了啊！吓得徐庶腾的一下子由地上就爬起来了，他三五步闯进屋来一看，老夫人已经悬梁自尽，上吊身亡。哎呀娘啊，扑通，徐庶摔倒在地，当时就昏过去了。程昱带着人就来了，把徐庶搀扶起来，溜了半天，连呼带叫，徐庶这才缓醒过来，他是放声大哭啊。程昱劝慰了几句，赶忙去禀报了曹丞相。曹操已经什么？徐老夫人吊死了。嗨，曹操一跺脚，这老太太的脾气怎么这么暴烈？曹操怎么急得直跺脚呢？他本想啊，把徐母接来，把徐庶也找到这儿来，让徐母劝劝他儿子辅佐自己，没想到这老太太死了，这明明啊是不让他儿子徐庶来保自己。唉，曹操不由得叹息一番，吩咐厚葬徐母。嚯，大七七四十九个大棚，念七七四十九天经，徐庶守孝百日，曹操亲自去祭奠，文武都去哭祭了一番。把老太太安葬以后，徐庶就住在他母亲那个小院里，曹操经常去看望，有时候也送很多东西。徐庶啊是一概不受，怎么拿来的怎么再把他拿回去。曹操来看他也好，把他请过去也好，该谈什么谈什么，事反一沾正事儿， 什么叫正事儿？你比如说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事关政务吧，是一字不说呀。徐庶想，我已经跟使君刘玄德说清楚了，我徐庶到许都曹操的身边，终生不设一谋，一个主意我也不给你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那句歇后语，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曹丞相有什么办法呢？他什么办法也没有，只好啊，他就得把徐庶养在这儿。徐庶啊，心里并不踏实。为什么呀？他惦念刘备呀，说我走的时候已经跟刘使君说了，让他上隆中去请诸葛亮，到底去没去呀？这位诸葛先生能不能出事辅佐玄德呀？哎呦，这个事儿把徐庶给折磨的是夜不能寐。那么刘备到底去没去隆中？玄德自从送走徐庶之后，回到新野，他就和关张两兄弟商议怎么去请这位隆中的诸葛亮。张飞这么一听，这还商量什么呀？不是就这诸葛亮吗？大哥，您就别去了。您要知道，您这个身份在哪儿？请这么一个山野村夫，还得亲自去。您就把这事儿交我吧。您说带什么礼物，咱们带什么礼物。到那儿我就把他请来了。您要是不放心呐，这么办，让我二哥跟着我去。您不是怕我茅草惹祸吗？我二哥比我稳当得多呀。反正不管怎么说，您呢不能去，那太失身份。哼！玄德瞪了他一眼，你瞎说什么呀？这位诸葛先生，那就是水镜庄司马徽先生说的那位卧龙，请这样一位大贤人，我必须得亲自登门去请。哦哦，您得自己去，理所当然。那好，您去我跟着。您都亲自去了，我能不去吗？让我二哥看家得了。关羽一听，嗨，你们兄弟两位都去，我哪能看家呀？那要不咱们哥仨一块儿去，您说给准备什么礼物吧。哎，三弟，一定要重礼。重礼，咱们弄四个轱辘把这新野给他推了去。张飞有点不耐烦了，正在这儿说着呢，有人进来禀报说门外有一人要求见使君。玄德一听，哦，什么样的人呢？启禀使君，是一位鹤骨松形、飘飘欲仙的人。哎呀呀！玄德听到这会儿一愣，是不是诸葛先生来了？ 嘿嘿，玄德这乐呀，心里说：“元直啊，你说的有点过了。 你说诸葛先生不能屈制，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来。”让我亲自去请，恐怕你还担心能不能请得动。你看看人家自己来了。二位贤弟，快跟我出去迎接伏龙。他拉着关羽张飞就打里边出来了，到门口这这么一看，哦，不是什么伏龙先生，谁呀？水镜庄的庄主司马徽。玄德也挺高兴啊，赶忙上前施礼。哎呀，水镜先生，是您呢，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新野县来了？自从那日在贵庄分别之后，我是朝思暮想啊，没想到今日能重睹仙颜呢，我还能见您一面。说着，玄德等弟兄三人把水镜先生请入后堂高奏。水镜落座之后，这才告诉玄德：“刘使君，我是来看元直来了。 那天晚上原直住的我的庄上，恰好您也在那儿。当夜我想把徐庶引荐给您，徐庶说不要这么做，他想要试探试探史君。我也不知道试探的怎么样，后来才听说他已经在新野这儿辅佐了您。我今天是专程来看他来。哎呀，先生，您来的不巧啊，早来几日就见着了，徐庶已经走了。啊，水镜先生一愣，原直不在新野辅佐史君，他到哪里去了？他上了许都了，那这是为何呀？玄德就把徐母来信的事情说了，说原直接住这封信之后是痛哭流涕，立即辞别了我，到许昌去见母亲。哎呀，水镜听到这儿一跺脚，完了，怎么完了？徐母死了。玄德吓一跳，先生何出此言？哎，此乃曹操一计呀。如果说徐庶不到许昌，徐母倒能活着，因为曹操他绝不能把老太太杀了，他为了把徐庶招了去。当徐元直这样匆匆忙忙赶到许都，老太太秉性暴烈，一看儿子之后必然生气，他修建其子非寻短见不可，所以说徐母已亡。哎，玄德叹息了半晌啊。啊，对了，水镜先生，元直走的时候给我推荐了一个人，说此人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道号卧龙，他是不是就是先生您跟我说的那位伏龙啊？哎呀，水镜听到这儿一皱眉呀，元直啊元直，你走就走吧，你干嘛说出孔明，让他熬这份心去？水镜先生，元直说这位孔明先生胜强他十倍。史君呐，元直说这句话并不是过谦客套，他一点没客气，我也深知诸葛其人呐、啊。此位高卧龙中，抱膝委坐，自比管乐。水镜先生话刚说到这儿，关羽有点不太爱听了，他用手一丝长髯，威和耳目，皱了一皱残眉。水镜先生，云长不才，速读春秋，我知道管乐有经纶济世之才，匡扶宇宙之志，这位诸葛先生自比管乐，恐怕出言太大了吧，他比得了吗？管仲那是春秋时代齐国的一位大政治家，他是九合诸侯，一统天下，保齐桓公称为五霸之一，他辅佐齐桓公整顿国政，开发资源，开铁矿，制造农具，提高耕种技术，设立盐官主盐，鼓励老百姓捕鱼，使齐国富强起来，当时那是春秋五霸之首啊。乐毅呢，乐毅是战国的一位大将，他辅佐燕昭王，联合赵楚韩魏五国，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呀。所以一提乐毅，说扶危弱之宴下齐七十余城，就是他。燕国是个小国呀，就因为乐毅给他出谋划策，练兵打仗，一下子把齐国给打败了，而且得过齐国七十多个城市来。这两个人物多了不起呀，诸葛亮他就比得了？水镜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啊，二将军，我看他不单比得了管乐，我还要把诸葛比作二人。关羽一听把凤目一瞪，水镜先生，他还能比谁？ 我看他可比周之吕望汉之张良。吕望就是开创周朝800年的姜尚姜子牙，汉张良呢就是张良张子房，福保刘邦创汉史基业400载，就是这四位啊，诸葛先生都能相比。我不在这儿久停了，向您告辞。说完这句话，水镜就往外走啊，玄德怎么留也没留住。水镜先生来到院里，他仰天长叹：哎，卧龙啊卧龙，你随得其主不得其时啊。说完这句话，他是飘然而去。玄德也没听明白这话的含义是什么。送走了水镜先生之后，玄德立刻带领关羽张飞背后礼奔隆中，一顾茅庐。诸葛亮不是本地人，他老家不在襄阳，原籍是什么地方？他是琅琊郡阳都县的人士。这个阳都啊是个古县名，在哪儿呢？这地方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易水县以南。他是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代，诸葛亮的父亲叫诸葛珪，曾经做过泰山郡丞，后来不幸早丧。诸葛亮兄弟几人从小啊就跟着叔叔诸葛玄，诸葛玄官拜豫章太守，这豫章就是现在的南昌。因为他不会打点上风，就说不会运动，不会送礼，后来这官丢了，诸葛玄就领着直男直女的投奔荆州刘表来了。刘表就把他们全家安排到了隆中。诸葛玄对这几个侄子要求特别严，你是能习文习文，能习武习武，但是偷一点懒都不行。这哥几个也非常用功，诸葛亮兄弟三人呢，大哥诸葛瑾，二哥诸葛亮，老三诸葛均，还有一个姐姐。诸葛亮的姐姐啊，后来许配给庞德公的儿子了，就是水镜先生说的那位凤雏先生，庞统庞士元他的一个弟兄。感情诸葛亮跟庞统是亲戚。诸葛玄死了以后，诸葛瑾他们兄弟三人在一起度日。这个诸葛瑾和诸葛亮啊，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富藏吞吐天地之志。后来大哥诸葛瑾呢，由鲁肃鲁子敬的推荐到江东福保孙权去了，这家里就剩下诸葛亮和诸葛均了。诸葛亮交了几个好朋友，像什么崔州平啊、孟公威、石广元、黄承彦、司马徽，还有徐庶、徐元直，他们都非常要好，在一起吟诗作赋、饮酒高歌、云游对弈，不是出去走去啊，就是在一块下下棋，更多的呢还是议论一些天下大事。他们都这么有本领，怎么没有一个出仕做官的呢？这就不怨人家这几家兄弟了，是怨这荆州的刘表啊。刘表徒有虚名，你看他喜交名士啊，但是他眼皮子底下就有这么多的高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也不启用，你说这刘表能好得了吗？这些位贤人呢，就真成了山村中的贤人了，怀才不遇，一气之下，干脆咱们喝酒谈心吧。你说这多耽误事儿吧，不单把这几位能人贤士给耽误了，把国家大事也耽误了。他们这几位贤士之中啊，黄承彦年纪最大，黄承彦特别喜爱诸葛亮， 有一次他把崔周平、孟公威、石广元都请到家里，说我有件心事啊，跟你们几位说说，想请你们几位给帮帮忙。这几位这么一听，老先生，您有什么心事啊？您说吧，我们能办到的一定是尽力去办。 嘿，我想几位准能办到。 怎么当的事儿呢？我膝下有一爱女，现在也不小了，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想请几位呢做个媒人，想把我的女儿啊许配诸葛亮，您几位看怎么样啊？这几位听完了之后啊，都差点笑了。笑什么呀？他们笑是黄老先生这个姑娘啊长得太丑了，脸儿是黑的，头发是黄的，这哪配得上诸葛亮？人家诸葛亮称得起是一表人才呀。你说黄老先生既然说了，这怎么能不去给提一提呢？你别看黄家这位小姐长得十分丑陋，但是才学可非常出众，说说试试吧，但愿得把这门婚事给说成。这几位辞别了黄承彦，就奔卧龙岗来找卧龙来了。到了卧龙岗前，哥几个一看，哎，我说啊，别走了，怎么了？咱们先在这儿商量商量，待会儿见了诸葛亮谁先说呀？这几位一听，那就孟兄您说吧。 啊，不不不，孟公威一听，我可说不了这个事儿。哼，旁边的崔周平和石广元就笑了，心里说我们明白了，孟先生是为难开口啊，因为黄家这位小姐长得太难看了，如果说这位小姐生的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哼，孟兄啊就得抢着去说去了，那么您不说谁说呀？崔周平看了看石广元，石广元也摇头。崔周平一看，那我说吧，既然黄老先生拜托咱们一场，怎么也得说呀。如果诸葛亮要火了呢，这他火什么呀？愿意是亲戚，不愿意还是好朋友吗？说的也有理，走吧。几个人来到了诸葛亮的茅庐之中，往这一坐，崔周平没词儿了，石广元直看他，心说你倒说呀，你看刚才你在外边怎么说的呀？怎么见面没话了？诸葛亮看出来，嗯，几位兄台有什么心事不成吗？崔周平微微一笑， 啊啊，贤弟呀，要说有点心事呢，也有点，他是这个， 嗨，何必这样吞吞吐吐啊？有话就请讲当面吧。崔周平一想，哎，说就说了吧，有这么档子事儿，黄老先生托我们呢前来提亲，这个想把他膝下的爱女许配您身旁为婚，不知贤弟意下如何？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是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

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祥康特在2018年9月7日、8日、9日举办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3期银杏茶15盒111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枚；购买祥康牌3期银杏茶30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鹿筋牛骨素2瓶，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赠送同款产品2盒。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赠送同款产品5盒，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姚老师啊，结合着季节气候的变化，和大家讲在这个季节你要注意什么。目的是给大家提醒，提醒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防范。我们不是啊等问题啊疾病啊问题多了，发展大了，疾病上身了，我们再着急，我们应该呢超前前卫。今天呢我们继续请进我们的姚老师，接着上档节目继续给大家讲。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给大家讲的第一，不要贪凉，气候的不稳定带来病情的不稳。二一个呢，不要贪吃，尤其这个季节我们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些鉴别，秋季应该贴标啊，我夏天就没好好吃啊，天一凉快了正好补充补充身体嘛，怎么还不要三贪呢？你有火吗？ 我没有火呢。 那你就不存在这个贪。 但是绝大多数人经过这一夏天肯定有火。 姚老师这句话说的对，我们是结合普遍矛盾， 是的， 普遍情况，道理给大家说清楚了，你存在不存在有内热，你存在不存在这夏天有没有受风，有没有受湿，有没有受寒的，有没有有火等等，说你没有可以吃啊，但是呢就说这些情况我们普遍都存在，因为这季节夏天嘛，多与少啊都受点热，体内有点是吧， 有点火，有 点 热， 哎， 这是普遍现象。 姚老师啊，在这方面啊还给大家补充一点好不好？ 好啊。 说有些人呢天一变呢人家没有觉得，这有的人呢呀觉得我怎么那么凉呢，我想把这个在临床上常见的这种情况给大家做个解释，说我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啊，人都没喊凉我喊的凉了，挺说明你有内热了，把这条记上， 就说明你有心火了， 有火了，有胃火，有肝火，有肺火，有心火。为什么姚老师提了个心火呢？ 因为夏季属心，容易上的就是心火。 实际上呢啊，火多了它也会蔓延，主旋律是心火。人家没感觉到凉的时候，你却特别感觉凉，而且你还有的怕凉， 或者是怕风。 对， 中医的文词叫啥？畏，畏寒，畏风。哪个畏啊？ 一个田字、 啊、哎，畏惧的畏。 对， 就是怕风怕寒。这时候要提醒，实际上我们说这是什么意思，还是注重一个房子，出现了这种情况，那说你很快就要感冒。这个防寒就讲出来了这一点。吃什么药啊，姚老师？ 有病没病，春秋两季防风通圣丸。 你看这不就把它完善了吗？姚老师，我不想花钱，你不是讲是自然的方法吗？啊，那自然的方法我不用吃药，是吧？我能不能把火也去掉，把寒也防住？ 能啊，太能了。 对，把问题的核心，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病，容易产生的感觉和症状告知大家，然后呢你给大家出点子。这时候我们有很多方法，这些方法我们尽量不用药，尽量呢不花钱， 尽量呢用自然的方法。 你可以通过泡脚，你可以通过按摩，你可以通过啊 推肚子来解决体内的这些热和火， 你还可以通过食疗，你还可以通过运动方法。 是的。 第二呢，咱们再强调强调吧，不谈什么呀，不谈吃，一夏天没好好吃了，凉快了吧，一句怎么样，就大吃大喝，而且呢接连不断，一切怎么样，吃出了实火，再加上季节气候的变化， 天一凉着凉了，首先是季节性的这个感冒，还有胃肠疾病。 你看看，这是我们说的不要贪吃，说什么时候可以秋季贴膘，你没有火了， 你也没有热了， 没有热了， 你也不怕冷了， 季节气候你也适应了。 是的， 气候也稳了， 外界的条件也适合了，你自己内身的这个环境也适合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补了。 说得非常的好，你具备贴膘没具备，不具备你就先别贴。三贪的第三， 为什么不能贪睡？ 我们在讲这个季节养生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去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夏天不好过，今年大家就体会到了，确实夏天不好过。 今年的夏天是更不好过， 更难过，光难过了就是不流泪啊，光流汗的。他冬天呢，人家说得好，冬天冷我不出去， 对，我可以有躲的地方。 哎，冬天冷我多穿点，我多盖点。但是夏天是没地方躲，没地方藏啊。 对，无论你去到哪，温度都是一样的。 有空调啊。你老在空调屋待着吗？ 因为很多老年人他不适合开空调， 他不是自然的， 对， 推了时间长了他身上发紧， 更难受了， 更难受。而且夏天呢，该出汗的时候就得出汗，得睡吗？不得睡。还有一个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多人知道这句话，但是呢他不知深层次的，他深层次的就直接指导我们睡眠的时间， 就是说夏天睡眠的时间应该短， 日出嘛，夏天是不是 天黑的晚、啊、 亮的早， 亮的还早，所以说呢睡眠的时间就相对的短一些，少一些， 是不是缺觉了？ 是的， 普遍都缺觉了。然而天突然一凉快，很容易使人们贪睡。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睡啊，实际上一年四季都在不断的变化。我们说到夏天了，姚老师刚说了，黑的也晚，亮的还早，所以呢白天的时间就很长，所以这是呢我们根据四季的情况啊，用一句话高度概括，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呢夏季时间最长，白天啊，白天最长。那么随着夏季过去以后，天黑的也好，亮的也好，发生变化了吧，发生变化，自然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定要去主动的适应。什么叫天人合一啊？这个规律我们不要违背，而且呢尽量按照这个自然的这个规律来调整我们的，不断调整我们的啊作息时间。当然我们今天说的不要贪是指的什么？指的 不能过， 不能过。特别是在这里边我们想说什么呢，你吃贪吃了，而且紧接着又贪睡了，这个贪吃和贪睡加起来等于几啊？ 一加一大于二。 等于增加了得病的机会。 大的可是不小，特别吃完了以后又喝，吃的又饱，而且呢又对付半斤八两的，迷迷糊糊的就想什么了，就想睡 了。 这二者一加起来怎么样，制造疾病最好的 原材料。 原材料 本来你没有这些得病的原料。 是的， 天一凉又贪吃又贪睡， 没错， 就是给你身体增加了这个得病的这机会。 哎，这话说得够清楚了吧，又贪凉又贪吃又贪睡，这是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容易出现情况，而且这三者如果你都具备，很容易得病。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样容易得病，我们在讲节目呢告诉大家啊，想办法不让大家得病， 减少大家得病的这个机会。 哎，这就提出来了，而且大家吃的东西也是一般都挺厚味的，这时候可以吃吗？吃蔬菜，绿色的蔬菜水果， 清一下身体的内热。 对，你在这时候吃点粗粮，你这时候吃点绿叶菜啊，特别吃一些的含纤维比较多的， 就是绿叶的蔬菜。 绿叶蔬菜，芹菜这最多了吧。 对， 这个的东西呢它带头火，但是我们大家吃的时候你肯定鸡鸭鱼肉是少不了的，很容易把你体内的火就给补住了， 又给淤住了。 淤住了，应该我们这季节应该把体内的淤热应该怎么样， 应该清下去，用这些粗纤维给它带下去。 我想大家可能听到这儿就听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不让大家贪吃贪睡。哦，就明白了，特别是你吃个大饱肚子立马就睡，会出现什么情况啊，睡觉的质量，睡着觉之后累得慌，睡醒了怎么办，也不解乏，胃不和卧不安。这句话呢我们重复了不知多少遍了，然而在这个季节人们天一凉一吃，吃完一喝，喝完一睡，很容易出现这种状况。所以在这时候呢再做提醒，我们多次就讲了，谁在那个季节保证自己不得病，那就说明重视健康养生保健你做得不错。我们怎么去啊，去衡量去，去体现去，因为这个季节多发病高发期。 是的， 疾病的高发期、加重期、复发期。 是的， 说我听了这个知识，我运用了知识，落实了这些方法措施，我今年没有，我没入六，没跟着起哄，而且我的今年这病是吧，是我有病，上了年纪了多少年的病，哎，我今年很稳定，我们就希望达到这个目标，这不就叫稳定吗？等气候稳定下来之后，你就可以喘一口长气了吧。因为很多这个季节就等于过坎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扶着大家，帮助大家，这段路不好走，容易摔倒了，容易掉沟里边，我们用这知识啊，我们用方法，哎，让大家平稳的过渡，这是我们讲的这个中心的目的，核心的内容，是不是这样？ 是的， 啊，特别提醒大家什么的，别串起来。 就是、 什么叫串起来？ 不能贪吃，又贪睡，又贪凉，串在一起了，就给你的身体增加得病的机会。 这个得病啊，那就几率是相当相当高的。因为你又夏天积累的东西，再加上你这时候的三贪，老账新账怎么样 一块算， 这句话都知道了，秋后算账。为什么秋后算账？在身体上也是这样，秋后算账是疾病的高发期嘛，复发期加重期嘛，这不就算账吗？这不叫讨债吗？日清日结，这句话我们说得很清楚，除了日清日结，我们提醒大家还要做的季节，季节一清。 对，就是说你每日都做到了这个日清日结了，但是呢每一季来临的时候要把上一季滞留在身体的这些瘀和热要清理下去。 来，当过会计的都知道季度报表，是不是？ 对 啊，日报表还有年度报表，跟这个非常的饱和，每天我们有意识的话每天都要算笔这账，我们身体平稳呢，是退步啊，是进步啊，是吧？我们措施落实的如何呀？有些人每天的看不出来， 啊，有的人有的三五天看出来了，有一星期看出来了，但是一季度肯定能看出来。因为呢，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变化，它不是朝着下坡走，它就朝着上坡走，或者呢就持平。持平说稳定，这都你做了很多的工作，特别上了年纪，它走下坡路啊，你的身体你的精力，哎，它是走下坡路啊，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不进则退啊。我们的病怎么形成的？就是日积月累。哦，夏天容易有热，夏天容易贪凉，贪凉的时候免不了受风着凉，这不就清楚了吗？下雨我们来临了，我们出汗了，拿风一吹啊，受湿了啊，那有湿邪存在了。这些呢我们都把它随时的有问题都解决在萌芽之中，不作为将来形成病的一个原料啊，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踏入另一个季节。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祥康特在2018年9月7日、8日、9日举办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15盒111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三瓶1095元，赠送磁灸两枚；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六瓶2190元，赠送鹿筋牛骨素两瓶，再加赠验方大全一本；购买松茸两旗双歧杆菌固体饮料四盒1116元，赠送同款产品两盒；购买松茸两旗双歧杆菌固体饮料八盒2232元，赠送同款产品五盒，再加赠验方大全一本。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呀，李老师，哎呦，给你们， 你好，你好， 哎，李老师，谢谢啊， 哎呦呵， 啊，李老师，哎，杨老师， 哎， 哎呀，我特别高兴啊， 哦，高兴，高兴， 啊，李老师， 哎， 哎呦，您出的这本书啊，真叫好，是吧？ 看了， 啊，昨天我就买回来了，啊，我大概齐看了看，啊，我就跟您说的这我这个病的情况吧，这个时间节啊， 哎，好， 我呀，就是从那个厂桥开张的第一天呢，我就去观察了。 哎呦，你可是老朋友了 啊！我就是为什么呢？我就是腿疼，开始关节炎，腿疼，我就瞧到了也不管事，我过了两我就听半导体听音呢，说这个，我开始喝这茶呢，就是那个，买点香肠贴贴，我就是，我跟你说说我这病吧，就是， 哎， 我这脑袋上啊，脑瓜顶有一大坑， 哎呦， 啊，头晕眼花的，就是， 嗯， 啊，还有那个头也疼， 嗯， 啊，眼睛啊还是那个老冒金星啊，这眼。眼睛看东西就有双影，就是， 嗯，哦， 就是口腔溃疡，哎，有一年四季啊，好不了几天， 哎， 舌头不烂就是那个嘴烂，是吧？ 嗯， 就是反正，啊，那个颈椎也有毛病，啊，还咳嗽，啊，还有心脏病，还有五更泻， 哎， 还有腿疼，腿肚子也疼，还有关节炎，啊，还有手脚裂口子，还有血压低，刚50-80了，就是低压。血压，啊，体重啊，那会儿是130多斤，反正我这个是吧，手脚冰凉。 嗯， 我跟你说说，在头顶的大坑 啊， 就原来我都不认真，就现在我打这一年多认真的，就是大坑原来得跟那个鸡蛋，就说核桃似的吧，就那半拉搁在里头都能平那么大。 哎呦， 现在基本就平了。昨天那厂长老师说，嘿，这会儿这不都平了吗？当然， 啊，对， 啊，都平了，就这个那个头疼呢也不疼了。 嗯， 这头晕呢也不晕了， 哦， 这眼睛特别，我这好几年我的缝纫机都不使了，现在我都能忍那缝纫机针，我都做完了都能使了， 嗯， 啊，就是口腔溃疡， 嗯， 现在一直都不犯了，现在有，反正我觉得有2年了吧，就没犯，就说根本就， 嗯嗯， 哎呦，就好些年了，就这个口腔溃疡可年数不少了，老打这个心脏不好，我从50岁，我现在65了，从50岁我就心脏不好，就净爱烂嘴，净口腔溃疡， 哦， 现在压根没犯。 哎， 我这颈椎也不怎么好，还有这咳嗽， 嗯， 我这一躺下就咳嗽， 嗯， 哎呦，把我咳嗽的，这个肝嗓片就得吃了有100瓶的， 哎， 成年就吃这肝嗓片，不吃躺睡不着觉啊， 嗯嗯， 就是这肝嗓片现在也不吃了， 哦， 还有这个什么的五更泻， 嗯， 就是我三十岁时候啊，坐月子落的这毛病。哎呦，就是别早晨呢，你一起来就得往厕所跑。 对。 现在反正我就是基本就一天一次大便。 嗯。 就像您说那个七天以前吧。 嗯，还挺标准。 还有那个什么呢？就是这妇女不是她一岁数大了就爱尿裤子。 对。 哎呦，一咳嗽就尿裤子，都不敢上人行气了，疼的。 咳吧。 现在有那毛病也没有了。 你看看。 啊。现在就那个舌头底那黑。 嗯、 舌头底下有那大黑道子，我开始我还以为是血管呢。 嗯、 我听您那一讲课，那半天是淤血。 对。 现在那个也没有了。那、 嗯、 关节疼的时候啊，就走大腿都就那胳膊棒就碰骨头疼的，那肿着、 哦。 现在关节也一点都不疼了，就是就、 嗯、 啊，那脚脖子这儿就胖着也不胖了，手脚啊都裂大口子，现在也不裂了。啊，那手也裂口子，那脚夏天也裂口子，冬天裂大口子都走不了道。 哦、 哎呦，就您教这方法呀，可是什么好了，就是 你这脚泡热了吗？ 啊、哦，泡热了。还有这个血压呀，原来不50、60、80、90吗？现在是120、80。 哎呦， 哎，正是偏差多少？ 嗯。 啊，这体重原来我穿27、28的裤腰，现在我就穿24的了。哎呀，原来吃饭不也不好，吃饭也不香，现在吃饭也行了。 哎。 吃饭吃的特别香、 哦、 啊。反正我觉着吧，就用您这方法，哎呦，还有这个吃饱， 对， 我好几十个，我说怎么打服啊？不是，我就做了两条大腰带，我们老头周一个，我周一个，这腰带也挺好啊。就是反正啊，我觉着这用您这方法呀，我就原开始我就是腿疼，我这方法连我这个， 哦，今天是奔着腿疼去的 啊，就是奔着腿疼去的。我心脏，我跟你说，我这心脏原来是。心肌缺血吧，就是他跳的时候，这肌肉都猫着都没有重心，一点都猫不出来。就是他说是间歇，老停的，好像是。 没有。 哎呦，我这那药吃多了也不管事。后来我这腿疼，我一喝这个啥，嘿，我这么一喝，我这怎么管我这心脏怎么这么管事啊？我可抓的好大把，我说啊，就这个啊，快谢谢你吧，不是啊。这个我那什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没有别的说的了，我就是。那什么，我说那个，我这时候这右手啊，原来我手脚都冰凉的，现在泡就泡脚泡手泡的，这手，这手指尖还有点凉。 哦。 我说上厂前的贴几回那个，打通那个通脉不就好了吧？我说问问您是吧？ 啊。 啊。 嗯。对不对？ 谢谢您。 好的，哎，说说啊，嗯，你看这个朋友啊。这有一句话，除了灵长不详，我看差不多哪儿都详。 嗯，我看他的病还不少。 是吧？从头到脚，你看，血压低，是吧？50、80最低的时候， 嗯、 是吧？有时候90，是不是？有时候60，嗯，现在120、80， 嗯，太正常了。 太正常了。 嗯 啊，而且大便呢，也到那个正好开大肠经。 我觉得在他身上的病太多，你说头上这个，头顶有大坑。而且 心肌缺血， 相对应的头疼头晕， 这就咱们 还有眼睛视物不清， 这就咱们前两天讲， 嗯， 这个气上不来，这个血上不来，血上不来是吧？心肌缺血，大脑 缺氧， 所以它百会穴有大坑， 嗯， 你看这不就饱和了吗？这是虚症吗？ 对， 但它还有瘀症， 嗯， 什么瘀症啊？舌头底下、舌下静脉， 半边是黑的， 你看， 嗯， 虚而治瘀。 嗯 啊，这很多人不知道什么虚啊瘀啊，这谁先在先呢？谁在后啊？啊，见了瘀啊，又虚，应该怎么调啊？ 嗯， 是不是？大家都很困顿，就是用这种方法。 嗯、 你看他为什么能见效，一直坚持到现在？ 你看他身上又有瘀又有虚，而且还减了肥，胖人多湿啊。 对呀、啊， 对、 啊，他把多余的垃圾都排出去了，不就瘦了吗？ 啊、 是不是？ 嗯 啊，因为这个手，他肯定是要凉。这个手直接反映到你心肺， 嗯， 是吧？你肺虚，是吧？气上不来，是不是？ 对， 你心脏心肌缺血，你看，手就表现人体的，是吧？就是心肺、 嗯。 这个好办，泡完手之后，就是去泡脚，泡脚的同时做手指操， 嗯， 而且这个手指要凉吧？哎，这个手指的尖互相磕打，没事你做这个。这个做了又强心，而且呢， 嗯、 促进了 末梢的循环， 手很快就热。 还有夏天一定打通督脉通阳，嗯，赶紧去拔罐。 对， 以下是广告时间。